谁也不用再提起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早已决定不再接受你那美丽的借口，当初是你说要分手，哦，别再说什么，早已决定不再接受你那虚情 我，分不清谁。 更别说你的心里会难过。从今以后，永远记得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消失在风中。

再用那冷漠对待我，是否能够再明白地告诉我，是否已经不再爱我，是否真要离开我，我有话要说。但寂寞，可是只有你不能够让我在风中消瘦，你不能够。哦，你是你是你，才让我如此的沉默，徘徊在你的窗口，承受着风雨的折磨。只要你告诉我你会永远爱我，别再让我眼泪流，让我能够重新拥有你的温柔，是否愿意让我停留在你心底最深的角落。多少险恶会来找我，倔强的心什么也不想留，任凭在风中。哦，天地只剩一个我， 还在看着戏，是否我早已习惯一种名字叫孤单，是否我注定挂在最冷的夜空那段。别问我有没有明天，就让我一个人面对我的梦，不会再是一场错。别问我究竟还有谁，就让我留着你的吻，我的歌将永远陪着你走。悠悠荡荡几番浮生，

愿你疾风里来，带着一身的尘埃，心也瘦，情也冷，泪也干。悲也好，喜也好，命运有谁能知道？梦也长，是非恩怨随风飘。 暴雨都在笑，我讨厌每一座山峰，我不让眼泪流，我要像太阳怒吼，人间有没有英雄，把所有 没有人能懂，孩子我 黑暗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谁在身边哭泣，是谁轻言在叹息。此刻我感觉好像是上帝在哭泣。我虽然已经离你远去，只是心里还是放不下你，因为那人间已变得无尽，连那六月也会下雪。原谅我永远不能再给你春天。哦，这样的世界，太阳何时出现？看那上帝也都会流下眼泪。上帝他也都在哭泣，为何人们不言不出真情意？问我的世界为何在下雪，太阳何时才能再出现？连上帝他也都在哭泣，为何整个世界充满 充满了我的脸。